最爱主打星 R Code 谢和弦，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空中的梦想家，就来电影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交通部观光局扩大国旅暖冬方案，纳入全台22县市。今天上午开放上网登记登入方案，申请报名页面一片空白。业者批评中央政策已经搞得饭店业者乱七八糟，现在系统还没建制完成，连配套都没有，等于把烫手山芋丢给业者。而且观光局还叫业者不要打电话去问，因为电话量难以负荷。桃园市的饭店业者抱怨，之前的暖冬方案排除桃园市，饭店和旅宿业者措手不及，紧急开会研议自救方案，没想到昨晚政策急转弯，等于白忙一场。观光局旅宿组紧急发布通知，强调12月21号业者可以报名参加本次扩大方案，民众12月25号之后就能上旅宿网查询参加饭店，但目前网站上没有专区说明，民众一问找不到人问，只好通通来问业者，但业者也不知道。全国各地问题不断，观光局还在公告最后附注，拜托在这之前请尽量不要再打电话来问，如有不便请见谅，业者更是气得跳脚。观光局推出的扩大国旅暖冬游方案，原先排除台北市、桃园市和新竹市，就在桃园市长郑文灿发怒，直斥观光局长就是猪队友，不排除不改就发动撤换观光局长之后，政策急转弯，改为全台全都纳入补助。媒体认为，这显示郑文灿说话更有分量。郑文灿今天只说，我是按照正常音量讲，没有特别大声。郑文灿认为，地方增加住客率既然是个好的政策，就不该区隔，何况区隔的合理性也不高。郑文灿强调支持这个政策，希望全面适用。郑文灿透露，据他了解，政策形成过程当中没有咨询台北市、桃园市和新竹市，所以不够周延。中央政策不只是要贴近县市政府的意见，更该接地气，从善如流，有错就改。没有面子的问题，只有做得好跟做不好。大同集团近日风波不断，13号晚间突然宣布旗下最重要的投资事业华印申请重整绿能债务协商，随后华印无预警停工。大同大股东之一三元建设董事长王光祥批评，大同前后任董事长林伟山与林郭文苑夫妇不断对外宣称华印已经转亏为盈，全是谎言。王光祥个人名下以三家投资公司罗德投资、三雅投资还有静电投资持股大同股份大约10%。随着公司法第173(1)(1)条上路之后，只要股东持股过半，而且超过3个月，就能召开股东临时会。王光祥便不时喊话，他要纠团召开股东会，直接向公司派宣战。金管会查出大同公司第三波陆资买股，预计年底之前处分。市场预估陆资持股大同大约8%-9%。除了市场派，想开股东临时会的难度增加，如果强制出脱持股，更可能进一步冲击股价表现。大同股价今天走势震荡，午盘过后卖压加重，急速灌杀到跌停29.85元，创下近半年新低。但是买盘再度进场，跌停打开，股价就在

like you care. Makes me seem unfair. I got this. Just go call them girls. They sleep on my bed. I pay for the window. How many times do I really have to let you know? You mess up on someone, no one gotta let you go. 不要再拿胡闹，快点给我放轻松。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Times do I really have to let you know? You mess up on someone, no, I gotta let you go. 不要继续胡闹，我的水平不太够。Yeah, yeah, yeah, yeah. 天哪，他们他是白碰到你，我好无奈。So that why you calling me baby? 想不到你怎么坏，各种招数都敢来。 两点十一分，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12月21号星期五，一开始我们送的歌曲来自 Karen Cici， 傻眼了，傻眼了，明天还有很多人要上班。 怎样怎样，你不用上班就这样？ 没有，我是要跟大家说，一时的辛苦就是为了未来的连续假期， 先苦后甘呀。 告别蝉鸣星空公园，途经过动物百货店，掐掉烟去坐山首先，要不要停留秋叶原，踮起和手办那条街，去二十四路门前那终点，再把梦想前几步被欲望激光色路打住，心从三度欧拉欧拉咖啡店外带猫耳朵的女仆，阿巴嘎巴嘎美人要叫起谁的陌生，悬挂在十字口，生存过程不得不能杀人，若像花一种血迹般的人生。 可怜 凌晨后的 Tokyo， 人很多的 Tokyo， 不算热的 Tokyo，cosplay 的女生绝对巨无敌，他们都叫我公三妈，就该怀疑了。毛色粗的机车，少年疯疯的荷尔蒙，怪异发色，我掀起的我梦想。成人世界代表最后规则 demo， 热血青春有什么可后悔的？热血青春有什么可后悔的？热血青春有什么可后悔的？不一样选择有什么可后悔的？凭什么朝九晚五苟活，陪我从容燃烧不沾墨镜的暗地穿西装的空手一马，缺了两根手指，依然超帅的要个三个五级，你你往地下一坐，你想要二郎没得了吗？可能要了俄罗斯，就这样八个。 不挣脱被欲望分割的城，街角的色彩，猫看谁的陌生。悬挂在十字口，生存过程不得不能杀人，若像花一种血迹般的人生。 可怜啊！ 凌晨后的 Tokyo， 人很多的 Tokyo， 不算热的 Tokyo。 风格，再加上了娃娃魏如萱的 Tokyo。第一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一周大事，欢迎大家来分享本周你的一周大事有哪些呢？欢迎把它留言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也是让你好好回顾这一个礼拜你做了些什么事情，你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是平安健康又顺利的一周呢？那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女神一周做了什么大事呢？一周大事，每到星期五就好好想一想你这个礼拜做了些什么呢？ 我的一周大事就是，可是这个会 破梗是不是？ 会破三国志的梗，我有点不太确定。 哦， 反正呢，就是这个我不知道会不会播，因为这是有点偏花絮，可是这边好像没有拍到。反正呢，就是有一关，就是这一周我们也是去了很多的宫庙录影。然后有一关结束之后，然后那个宫庙那个时候我跟那时候是我跟少伟哥，然后就突然有一个很像是庙方的人过来，他就说可以就是有点 握握手。 一开始我们以为是欢迎你来，然后什么的，就要跟少伟哥握握手。然后那时候他就是要跟少伟哥握手的时候，他就说那可以跟这个姐姐也一起握手吗？ 姐姐是你吗？ 对，因为那时候只有我站在旁边。然后那时候 那个庙方几岁？ 他看起来应该是真的比我也没那么小，可能30左右吧，因为我觉得现代人太难分出年龄了。 30几岁，但他说可以跟这个姐姐合照吗？ 握手 吗？ 然后那时候我心想说，跟我握手是指说他跟少伟哥握手完要跟我握手吗？可是后来少伟哥的说法是，他那时候听的说法以为是他跟少伟哥握手的时候，少伟哥也跟我握手，就是我们是一个电流的概念。因为他跟少伟哥握手之后啊，他就开始慢慢闭起了眼睛，然后就是很像在感应的感觉， 好可怕哦。 然后可是因为他是穿便服哦，他没有穿任何庙方，他连那个庙的背心都没有穿。 他是特异功能人士吗？ 对，我就突然想说，怎么了，在感应吗？然后 读心术。 我在旁边的时候，我也不敢讲话，然后所以我就默默跟他握手。他就从一开始有点眼皮垂下，到最后眼睛有点半闭，然后快速动眼，就那个眼皮是站得很快，那个是我想要模仿给你看，我办不到，因为那个就是人的速度，我觉得除非你有练，那就是一直这样子叭叭叭叭叭叭叭一直翻，真的是蛮久的哦。 然后嘞，然后他打开说了什么？ 他都还没有说话，他就是一直握，然后一直头低低，然后有时候可能会微微的有点摇头，我以为他要起鸡了，就是他也没有，可是他就是眼皮越站越动之后，他开始腿有点弯，就是有点像要做 深蹲 那种感觉，就是慢慢要下去。可是因为他是面对我们两个，所以等于是只有我跟少伟哥看得到他的表情跟他的动作。 那时候少伟哥不觉得怪怪的吗？ 我觉得可能做世界第一等，你知道，看过 已经见怪不怪，我就想要看看你在干嘛。 对，他可能就知道自己就觉得说，反正对方他最后势必会说什么。但这个让人家觉得悬在心上，就是因为那时候工作人员是背对这一位，我不知道他是师傅还是什么，背对他，所以从背影看，他以为他就是默默的跟少伟哥一直握手，所以就请庙方人说，哦，不好意思， 不要再握了， 就是我们的，比如说我们艺人 要休息了，就是那个这时候就真的是庙方的一个租位，就真的看起来就是阿伯的人，就拍他，就他也过来，没有要就是中断他，不好意思，就直接拍他肩膀说，那个他们要先走了，然后他就突然这样噔，就好像醒过来，然后就看着少伟哥这样。好，谢谢。 就 什么都没有说，什么都没有，我就很好奇 是在干嘛。 对，这件事情就是悬在蓉蓉的心上。 他就是《星际异攻队》里面那个螳螂女啊。 我不知道螳螂女啊， 螳螂女 你说绿色那一 只，绿色那只啊，也就是我摸到你，我就可以感觉到你的情绪。 我就想说我就想说这个感应结束之后应该。 那你是希望他有握到你还是没有握到你？ 我希望啊，我对于这种事情就是有点好奇嘛。 但你希望他握到你，然后之后要跟你好好讲些东西，对不对？ 对，我就想说 不能被这样打断。 我就想说我先看少伟哥他会说什么，然后下一个就会轮到我了。然后殊不知这样，然后事后我就跟工作人员说，你们知道他刚刚看起来很像在感应吗？他们说哦，他们完全不知道，不然他们可能也不会去打断他。他们就以为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就是紧紧握住艺人的手不放这样子。 天哪！ 然后我就想说，这个太…… 但它会不会是来自于，譬如说，外星或高科技异世界？它其实不是人，它是生化人， 就它 快速在动眼的时候，它其实在帮你的 吸取精气， 不是？它在帮你的，就是人类的宿主，就是寄生一些病毒嘛，或者干嘛的，它下载，然后寄生，然后之后就是少伟哥也会变化。 所以你意思说少伟哥已经被载入了病毒嘛？ 对，他被载入了那个异星的之后，就是未来他们要大举进攻地球的时候，王少伟会第一个， 他会用小，就那种小巨蛋弹跳方式，噔噔那种出来。 对，然后大家还相信说，哦不，他是五六的，没问题，他是人类，但其实他就是要统治我们。新一部的科幻片，哇。 I thought I'd get it back when you came back home to me, darling. But I never had it, did I? Your heart's a trick, and all the magic we felt was just a hit. Hot and heavy whiskey goodbyes. Boy, you know how to make a girl cry. We're sleeping in a bed full of lies, and now that I'm older, I can see why.Hard, cause you have me so low, low, low. You only seem tall, cause you stunted my growth. I only wanted you cause I couldn't have you now that I know. That wasn't love, that wasn't love, that was just hope. The Chain Smokers Hope Seven 的一周大事，他还没发生，但即将是他一周大事。他说他待会要去跟小欧一起 哦，忠孝东路走九遍。Yes， 很快又过了一年了，距离我上次忠孝东路走九遍的参加已经过了一年了。 一年了吗？ 对啊，过了一年啦， 好可怕哦，时间 一二二一。 忠孝东路走九遍呢，就是上班不要看这个平台里面的小欧，他要挑战忠孝东路走九遍。他从昨天的几点开始走啊？当然中间会休息啦，就是目标就是忠孝东路走九遍走完。 走一趟差不多要两个多三个小时，所以九遍的话就是一天啦。 然后你可能说忠孝东路走九遍是指他要走忠孝东路哪一段呢？没有，他就从 忠孝东路一段，从忠孝西路到忠孝东路的交叉口，然后开始一直走到忠孝东路七段，就是研究院南港那边，中研院。 然后因为从昨天他在走路的时候就一直有直播，然后直播的时候旁边就有人说，这真的就是你就是会想到阿甘欸，就是一个人默默的走，默默的跑。 然后后面有很多，而且去年第一次走的时候人还没有很多，就第一次走的时候可能是一开始的时候下午现在差不多这个时候，那个时候这个时候开始走，然后可能在某几个段落里面有两个三个四个，然后到越到下班的时候，去年那时候我有加入嘛，到后面差不多有十几二十个，今年隔了一年整个上班不要看的频道成长了，成员也多了。哇，那后面真的就是一群人， 叭叭叭叭叭叭叭， 一群人一起走过夜半夜啊，那真的很可怕欸。 你今天没有想要再去小欧旁边就是陪走一下？ 因为我是昨天才知道，就已经太晚知道了，对啊，我没有想好。然后去年的时候我也还没有节目吧，去年的时候我还很闲啊，我下午很闲，我是可以去跟着走的啊，对啊，现在就是比较忙一点。 希望小欧他可以成功。 巨人的身上看到自己当年的十五岁，不顾于家人反对，就想把歌词收敛，就想把握每一次上台表演的机会，也希望自己的创作有一天的浮上台面，学校的功课作业全部都当成副业。 还是现在我可以去跟着走，然后我们连线呢？ 我是觉得不太适当啦。 不行哦， 没有关系啊。就像世上第一次给的眷恋，他们在许许久久会源源不绝，不偏见。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 你懂我说的吗？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一起来拍拍 收了电，失个恋不用哭三天，没有怨只是还有烟，临睡前我要敷个脸，可以见眼泪拉三天，和你贴却不软绵绵，我高跟时候陪你舔， 一起来拍拍 上面装眼，可以低调收敛，可以俏皮疯癫，乖一点乖一点，姐都很熟练。 乡村走遍，刻下经典，纯发型都没变。 我喜欢我的多变，我喜欢我的每个瞬间。 一起来拍一拍，他是陈芳宇这一首《心动拍拍》，2点33分，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在一周大事写一写，你有什么一周大事呢？欢迎来跟我们分享，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我们的精神领袖本周有什么一周大事呢？ 哎，我的一周大事哦，我把募资大家买那个玛丽的单曲、那个、 你全部还完了。 声音还没有还完，但是如果就是那个时候是想要吴玛丽的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话，我全部寄出了。 哇哦！是不是也要感谢太太卡提亚的帮助？ 没错，她每天晚上在那边帮我剪纸贴纸， 她是最美的女工， 她很棒。 管他什么几零几零后， 都是好的现在时候。 管他你的我的小时候，谁给谁还埋没在里头？管他什么你是几零后 ，Alright。管他80、90、00后，还是世界末日的时候，无所谓的年龄多可厚， 都是我的现在时候。 改变身份变成90后，还有2010、30后，其实年龄变不了时空。 喇叭裤在街上游走，长大后高跟鞋布满每个街头，镜头在每一个角落，每个人的发型穿着不同。 你是八零九零以后，还是七零末尾的时候，管他什么七零七零后， 都是我的现在时候。 管你的我的小时候，谁谁还埋没在心头，管他什么你是七零后。世界末日的时候，无所谓的年龄多可厚， 都是我的现在时候。 该你身份变成九零后，还有二零一零三零后，其实年龄变不了时空。 女生叫做吕晨晨 ，Yes， 你是几零后？正在收听哥哥妹妹有意思的，你是几零后呢？ 八零九零零零后， 会讲零零还是一零啊？ 零零跟一零是不一样的啊。 八零九零零零一零后， 一零现在才八岁啊， 好可怕、啊！我一零后的，很多人的一周大事呢是这个周末，可能你是。自己开店的，你可能是为了圣诞节在忙碌，要备很多的料。如果你是要玩交换礼物的，要准备在这个周末，可能又要抽一些不需要的东西回家。강의실로하천교수님이무신때문에긴팔입고오래난시작도전에눈을감았지나란심하게볼게뻔하니이게더편해내새벽은원래일몰이지나고하늘이까매진후에야해가뜨네내가처량하다고다그래야옛난자들이돈주고가는파리에시간을사는중이라전에난이게궁금해내시간은둘은근데날카로운초침이내시간들을아프게모두가바쁘게뭘하든경쟁알아배웠으니우린우리의시차로도망칠수밖에이미전문밖에모두그래야일찍일어나야성공해안그래맞는말이지다근데니들이꿈을꾸던그시간에나도꿈을꽂히두는똑바로뜬채로 The living in a different time zone 바뀌어버린낮과밤이야 Have a good night 먼저자아직난일하는중이야 We are, we are, we are, we are Hey, don't you know who we are, yeah사후선문이열릴때취해있는사람들과날똑같이보지마그들이휘청거릴때마다풍기는술냄새마저부러웠지만난적응해야했거든이시차꿈을꾸게해준침대니기차먼지쌓일틈이없던키보드위그리고2009년부터지금까지계속 pray on a beach 아침은까맣고우리의밤은하얘는계속chill하고있고똑같은기차를타네걱정한적없어막차시간은한번도얇았던커튼이의빛이완벽히못가는도난지금눈을감아야해내일에나는달라져야해우린아무것도없이여길올라와도넌이밤을꼭기억해야돼 Yeah, yeah, yeah, yeah We're living in a different time zone 바뀌어버린낮과밤이야 Yeah, have a good night 먼저자아직나일하는중이야 We are, we are, we are, we are Hey, don't you know we are, yeah밤새모니터에튀긴침이말하기도전에대기실로아침문시때문에긴팔입고오래녹화전에눈을감고생각하시똑같은행동다른느낌시차부적응에해당돼지금내옆에로고그리고그레이모두비웃었던동방에소음이어느새전국을울려대야이게우리시차의결과고우린아직 여기산다전에 We're living in a different time zone 바뀌어버린낮과밤이야 Have a good night 먼저다아리나테라는중이야 We are, we are, we are, we are, we are. Hey, don't you know who we are, yeah. 모두위험하다는시간이우린들을펴내 Don't you know who we are, yeah. 밝아진창문밖을봐야지비로소마음이편해 Don't you know who we are, yeah. 모두가다피하는반지하가우린편해 Don't you know who we are, we are, we are. We are 看到波人一周大事就让我想到，对，我有听到这礼拜朱姐在公布要跟她一起共进圣诞大餐的名单之一就是有波源。 哇、wow、 所以他们就在今晚要聚餐了。 有多少人啊？ 是不是有五个六七诶 怎么这么特别啊？ 然后我因为我忘记是在今晚。哇哦，今晚你们要跟 Rosita 姐姐一起吃，是不是要吃法国料理啊？ 这么棒， 真的是浪漫大餐。 天哪！ 我是李强阿妹，你懂我说的吗？ 哭了吗？往心里也是放不下，就像

边凉快哪边呆。翻页新的告白，躺在一过期的刘海，漫步下个站牌，那是城市里唯一煽情的女孩。卸下寂寞的尘埃， 自己陪自己爱， 关于爱情的品牌， 自己赚钱买， 一二三二二三几多无奈，别再说起来，寂寞寂爱不爱都是意外，太认真对待，太慷慨，我要绽放灿烂。如何看开，曾经太过浪漫，太多情怀，我没坦白，没了你的爱无法快乐起来，我要用力灿烂，用力贪玩，从头再来，快乐的脚踝我为自己迈开。 哪边凉快哪边呆， 哪边有 Erica 哪边呆， 想要待进 Erica 的怀里。嗯，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我们要请你去听演唱会了。 哦，是谁的呢？ 疯子许君。 2019年1月4号晚上8点在台北 Legacy 开唱。现在呢，欢迎你拿起电话来拨打02-2363-9955 call in 进来，说出许君演唱会的名称，你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入场券哦。 是他们一直叫我疯子，总之这些不重要，但愿分享这故事。我是在一个6平方小屋里，北风吹起来，笨拙的我还没想你怎样的姿态，就被推出窗外。既然这样，我想以最好的方式说声拜拜，却说不出话，只在心里隔山川湖海。开始了这漫长旅程，相逢多年未见的陌生人，快忘了多少次相争庇护，自由岂能被束缚。在岗山上我遇见一个名字叫尽头的男孩，他告诉我别忧愁别多虑感受，我盯着天空好像从来没觉得如此通透，此夜谁管他呢，此夜谁害怕。

TVBS 原本否认，但是仍然指示李姓记者北上接受调查。最后他坦承确实透过曾姓人员担任中间人，涉入花莲县政府宣导采购案。TVBS 决定免职处分，即日生效。此外，中天电视台驻花莲记者也涉案，但是中天只说正在调查了解，目前没有新的进度。高雄市长当选人韩国瑜25号举办就职典礼，民进党高雄市立委许志杰今天说，他本来考虑参加，但是邀请函上头写的名字却是许志辉，忙中有错，害他不知所措。韩国瑜的就职典礼在民生路爱河旁，晚会安排在国宾饭店。幕僚近日纷纷邀请历任高雄市长与高雄市的民意代表，邀请函以蓝色为底，内含藏头诗“高雄起飞”四个字。民进党立委赵天麟还有赖瑞荣都收到了邀请函，但是还在考量要不要出席。赖瑞荣还开了许志杰玩笑，名字写错了，到时候进不去不是很糗吗？话锋一转，认为幕僚犯这样的错很不应该，高雄市也才9个立委，幕僚需要加把劲，名字写错事小，未来很多重大事项必须减少犯错。台中市长林佳龙和前立委陈其迈都在市长选战中落选，两人今天中午在台中市雾峰区的光复新村合体开脸书直播跟粉丝聊天。两人说他们共同点很多，当年都在台大，也都参加学运，都在总统府服务过，还在立法院同事过，都当过行政院发言人。最近一次就是市长选战都抽中了2号，却都落选。陈其迈还对林佳龙喊秀秀，相互安慰。林佳龙提到要来光复新村，两人就要一起光复，也鼓励陈其迈寒流会过，春天会来。南投县鹿谷乡广兴国小一年级学生在校嬉闹，同学们把其中一名男童的裤子扯下，还拿飞盘丢他。过程中，田姓男老师不仅没有制止，还拍下了全程，把影片PO上网，引发轩然大波。田姓男老师主动辞职，校方今天召开教评会同意解聘。校方指出，事情在网络上传开之后，老师承受网友挞伐还有外界压力，相当自责，昨天放学主动辞职，今天学校开会讨论之后同意解聘。台北地检署爆发了流血冲突，今天中午11点左右，一名男子在厕所惨遭围殴，法警听闻求救声立刻赶到制止，打人的嫌犯由中正一分局接受派出所员警带回警巡。目击民众描述，挨揍的男子原本在北检2楼厕所内打算如厕，但是两名男子尾随进入厕所，突然就传出了惨叫声，被害人随即冲出门，全身处处淤青，眼部流血，不断哀嚎。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226点，跌幅1.11%，来到15个月的新低20166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点，2061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25点，跌幅1%，251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99点，跌幅1.34%，732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50点，2557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0点，3040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2点，9676点，成交金额1103亿。今天全台各地大多多云到晴，日夜温差大。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相信我，我一定能给你最安全的生活。 你凭什么？ 凭我刚去 Toyota 岁末见证啊！1月20前回原厂，享免费安全检查，给你满满安全感，再送新春红包袋哦。 RAV4 车主立享指定轮胎最低起一折，详情请上 Toyota 官网。 一生信仰。张信哲未来式世界巡回演唱会，20194月6号台北小巨蛋，12月7号中午12点准时开卖。宽宏艺术， 照顾宝宝健康，一种好菌够吗？ 农泉香大本山益生菌专为宝宝设计，首创添加天然果干无人工香料，全新专利成分大本山葡萄萃取物，加上为婴幼儿特选的复合益生菌，专利3层包埋技术， 让孩子每次吃进100亿株好菌， 宝宝的健康多一道防线。 客服专线0800-435-288， 真实的第一选择，浓醇香。 他在音乐里找空气，这一次听他唱的 Live。 我的同学不再是同学，是孩子的爹。 黄子佼首张国语专辑 Life and Life 2018 12月26全面营业，大鹏制作。 优福华语近年排行榜， 本周第985周第五名陈宁儿一秒，第四名施文斌无输无赢，第三名杜德伟起来，第二名陈绮贞小船，第一名王心凌大眠。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张信哲。 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3:07，在岁末年中呢，当然很多人发专辑发 EP， 有很多人因为圣诞节然后为大家献唱圣诞节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Rose 刘明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贴心的女孩。就有时候我有什么活动或是主持什么或是什么反正有什么作品，她有时候都突然截图给我说我有在看哦，或是我有在听哦，然后就是然后我就吓她说就是她说 我跟你已经没有关系这么久，你还在关注我， 就是我们没有联络就很少见面了。她就说因为我很喜欢你所以我都会注意你的，就是会让你觉得她的贴心跟她的关怀。在圣诞节的时候呢，他现在发行了EP， 其中一首歌叫 Angel， 就天使。他就说可能这几年他有遇到低潮的时候，很多人是他生命中的天使，然后他得到力量之后有这首歌，也希望 再分享出去。 对，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你也可以当别人的天使。来自于刘明湘的 Angel。 用爱编织成了绳索，轻轻来 每个人都有机会当别人的天使，在下个星期呢，飞碟空中义卖会就到了最后一周的时候了。最后一周呢，要感谢很多的厂商，他们知道了飞碟空中义卖会呢，知道这个活动，知道可以帮助很多小朋友之后，他们愿意再次提供他们的商品来做义卖，非常感谢他们。嗯， 所以这些商品呢，其实如果你有在关注飞碟空中义卖会的话，你也都知道说，哇，没错，就是有 WMF 的德国百年精品餐厨有提供这个耐彩米的黑色炒锅，嗯，然后呢，意大利的婴幼品牌 Chico Bravo 的完美手推车限量版，还有台塑石油的熊安心 VIP 黑爆卡， 里面已经储值了10000元。 Yes， 还有一样来自于德国一整套的 Foodisk 富足康科技足电足。 以上的四样产品就会在我们下周最终回的义卖会登场。那 yes, 欢迎大家， yes. 如果你在星期三的时候不方便打电话给我们的话，你也可以请我们的小编帮你代标。嗯，只要现在上飞碟联播网的 Facebook 私讯小编，然后跟他联络就可以咯。 没错，你只要跟小编说，哎，我想要参加飞碟空中义卖会，小编就会一步一步的引导你说，哦，你想要标哪一样商品呢？那你有没有一个出价的限制呢？等等的。 让他渐渐死吧，来自于许书豪。第二个小时呢，我们要进行的是诚实电影预告院，看看本周有什么电影要上映了。他们的预告片剪得如何呢？就在今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12月21号就是上礼拜讲的山卓布拉克那一部电影就要上了。 Oh. 在 Netflix。 Uh-huh. 所以本周第一部你有想讲的吗？ 本周呢，有大片哦， 比水行侠还大。 应该是无法超越水行侠啦，但是现在呢，目前这个排行榜真的就是水行侠遥遥领先。本周有一部新的挑战者，我自己未看先猜，就是能够超越水行侠的那个几率好像不太高。 我听听， 跟罗宾汉有关系的。 最会射的男人 ，Yes， 没错，对，就是罗宾汉崛起。那这个罗宾汉崛起呢，在看预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好帅啊，因为他就有融入 是金牌特务那个男主角嘛， 没错，就是他有融入一些跑酷在其中，就是他是邓强、 哦，那不就我最喜欢那个？我去电影院根本没人看，我包场的那个有 企业战士哦， 对对，还拍了二这样子。 他有一点，因为他的每一个弓箭射，他都不好好站着射，他都是从。从墙角这样跳出来， 哎、欸，为什么射箭的人都喜欢这样啊？就 因为这样 拍，魔箭那个也会那这样， 哦、对， 复仇者联盟那个射箭的也会这样， 因为弓箭手要这样才帅啊，如果都站定定的射就不帅啊，对啊，就、oh. 一定要有一点角度，然后就在很零秒出手，我们很快， 就像投篮，我在每个角度都可以投进，每个角度噗噗噗噗噗噗， 对对对，然后就像每次跳出来，然后空中扭腰旋转。就是、 那个演员有多辛苦？ 对，就吊钢丝空扭腰旋转，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说到水行侠，我身边不止一个人，很多人看完，他们互相不认识。嗯，可是他们评价都一样、就是水界的阿凡达 哦， 说看完很有那个感觉， 水中之王。 嗯， 如果呢你没有去看水行侠的话呢，你也可以去 YouTube 上面找一找水行侠的封面啊、里面呢可以看到我们最新一集的马克信箱 啊，合成的很好啊，真是感谢所有非常有才华的听众朋友们。 没错，好，本周呢还有另外一部动作片，然后这个电影呢，其实是在9月30号在中国就已经上映了， 嗯， 然后到现在呢台湾才上映，所以也会变成说，你现在只要打这部片的片名在 YouTube 上面，你就可以看完整版。 好可怕哦！ 这部片张艺谋作品的《In Shadow》， 哎，就是那个邓超嘛， 没错， 就是他的预告。不是他的画面很吸引人，然后再加上他们讲邓超为这部片，你知道有多辛苦多辛苦，两种人切换，他要瘦成怎么样，要多努力，就觉得说哦，很想看看这部片。 不过在预告当中，其实你是看不太出来，就整个剧情的走向到底是要干嘛。 嗯， 可以想象的是啊，应该就是因为张艺谋，在评论当中有一种人是认为张艺谋他一直很善于贩卖东方印象， 嗯， 对，就是在电影这种西方技术当中，然后为什么张艺谋会成为一代的大导演，是因为他很会包装这些中国的东西， 嗯， 东方文化的东西。那同样就是你在预告片当中你可以看到，就是把那个我们的太极啊、武学啊的那种元素给包装出来。印 那歌曲呢，就是来自于 GJ 蒋卓嘉的预告。这个小时就是为你送上很多很多的电影预告。 要讲下一部吗 ？Yes。 本周呢，除了就是武侠大片、动作大片之外呢，也有一些暖心片。暖心片呢，包括像是《班恩回家》。 班恩回家是什么？ 班恩回家其实最广告也做的蛮大的，就是 Ben is back。领衔主演是茱莉亚·罗伯兹。 嗯， 对。那在从预告上面看起来呢，应该就是一个妈妈期待她的儿子回家，儿子有吸毒。 她儿子是班恩。 对对对，儿子要吸毒。那吸毒回来以后，当然就是妈妈要很努力的告诉她说，你要戒毒啊，然后等等之类。可是就发现，因为之前染上了毒品，她会有几种力量在抗衡，一种他自己内在的力量，就是他还是会想要去接近那个东西。 嗯， 另外一个是外在，就是以前结交的这一些，就是卖毒给他的或这些坏朋友， 嗯， 不会让你这么轻易的就离开这他们的圈子，就是我还是要 勾你一下， 对，我还是要你帮我办一些事情，然后常常就是在这种电影里面都会看到，就是说你再帮我办最后一件事， 最后一次真的， 我们彼此就没有瓜葛了。那通常你听到这样就会知道是不太可能，或最后一次一定会出事这样子。所以预告上面看起来好像就是因为他回来了以后，虽然他妈妈他们家庭都接纳他，然后希望他可以变好，可是他还是就是有刚刚说到内在冲突跟外在冲突，而这个外在冲突甚至就是好像有危及到他们的家人的安全跟危险，所以不得不他必须要再回去，然后把这一件事情给了结掉。 那不就是他说的最后一件事情，他就是去做了。 可是在了结的时候，在预告片上面看起来好像是运毒这种东西，就是你要把衣服掀起来，里面绑那个什么海洛因块这样绑起来。 就让我想到前几天那个《华尔街之狼》又在重播，然后他们也是要运钞票，然后雇了很多就是那个护照可以通关的女生，然后说那我们也要绑钞票，绑超大，变那个大什么英雄天团那么肥，看到都不会过海关，很闹哎。 好痛。对，所以就是班恩回家，这应该是一部温暖感人的励志电影，同时他的角色不仅聚焦在就是 Julia Roberts 跟他的儿子身上，他还有妹妹还有弟弟，就是他们一家人这样。爱像遥望星空时的臂弯，眷恋冬夜里手心的温暖，习惯睡着之前听着晚安，所有的一切我都很喜欢，在林间很亲爱，亲爱的你会想去我们天鹅沟波光下，牵手的你想去我想去我们是否想改变，在某个刹那能拥抱代替出发，这个题目请回答，亲爱的你想去我想去我们幸福想改变，在袁咏琳的你想娶我吗，这个小时为大家分享很多的电影预告，或是最近你有看到什么预告你很好奇的吗，心心念念它怎么还没上映呢？ 寂寞的小壁虎躲在角落里颤抖，在等待着

时代的呼噜打下来，我们都欢呼，只要生活过得满足，不管恰跑小白兔，趁着热闹的天气晒起来，我们不在乎，只要生活过得满足，就算太阳变得恶毒，想怎样就怎样，砍掉一棵树有另一棵树，荒芜中起舞，我们用一百棵树写成一千张遗书，再盖一间埋葬的 中起舞，来自于卢凯彤，这里是飞碟电台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啊，刚好因为在放光荒芜中起舞，所以我应该要调整一下我要讲的这部片。本周呢我有两部我最想最想看的电影，然后如果你也很喜欢，比如说以前像什么 Juno 啊什么、 Juno 是什么， 那个就是那个怀孕未婚少女，那个或是小太阳的愿望啊等等，就是之类这一类，就是小品文艺片的话，本周有两部想推荐的，一部叫做 Hashtag 滑板少女，这部就是滑板少女，他们是一个真实的在纽约的一个 IG 的滑板社团，叫做 Skate Kitchen、所以这部片的片名就叫做 Skate Kitchen， 然后再讲就是现在当下的美国纽约的青少年们，他们的缩影跟生活、他们就是一群女生然后一起玩板、然后同时呢他们当然也有遭遇到自己本身就是生活上面的一些问题，所以有点类记录、然后你可以一窥青少女们的青春想法这样子、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就是除了里面呢有 Jaden Smith 就是威尔史密斯的儿子客串了惊鸿一瞥一小角之外、其他的演员其实真的都是滑板少女，就是不是像那种譬如说我们拍那种什么篮球电影棒球电影、或是拳击电影，是用演员去当演员去努力的去对去学运动当运动员，他们不是，他们是本身就是 他们就是在玩滑板的人、 他们就是滑板人，所以如果现在台湾也越来越多就是在玩滑板的人，我相信应该是会去朝圣一番的。 讲到威尔史密斯，今天有他的新闻，因为他演出真人版的阿拉丁、然后他是那个阿拉丁神奈的阿拉丁，然后有张剧照流出，然后在后面就是阿拉丁，然后上面有绑一根的样子，可是他的肤色就黑色、所以我网友说为什么也不是蓝色的 哦， 阿拉丁名就蓝的 哦，动画上面阿拉丁是蓝的， 然后他就说、放心，这是我，他可能在片中会有化身为人形时候的样子、但大多时候我会是蓝的 哦。刚刚说到荒芜中起舞，然后我这个礼拜想要讲的这部片叫做高潮， 我刚看到那一部片我想说 Climax， 这不是大好大坏吧，不会吗？ 然后呢他是在记录，因为其实金马 金马奖已经结束了嘛，差不多一个月，嗯，然后现在有很多很多之前金马影展的片，片商看到想说哦，金马影展反应不错，所以也来上一下这样子。好，那这一部电影呢，其实在他的那个介绍就是吸引的非常，写的非常吸引人，就像影展所有的影片都是这样子。 高潮到底是什么？ 上面呢是写90年代的法国有一群天赋异禀的舞者们，他们准备要就是前进美国参赛，然后进行了3天的集训，所以他们在同一个地方这样。在最后一晚的派对上呢，全团所有的人陷入了莫名的癫狂高潮，越舞越狂，原来是派对中的调酒被人家暗中下了药。舞到发狂， 当你把我好无聊，我的心就砰砰跳，开心的像放鞭炮，星空多美好，坐着瞧不如躺着瞧，要不要去瞧一瞧，你的嘴巴说不要，你的眼睛在偷笑，小小看着你，当你骂我好无聊，我的心就砰砰跳，开心的像放鞭炮，星空多美好，你这就不如躺着瞧，要不要去瞧一瞧，你的嘴巴说不要， 豪格的无聊男孩。所以你心目中的前两名今天都讲完了， 本周 了， 对对对， 本周的前两名。 我刚刚想到了 Juno 的中文翻译叫做鸿运当头，运是怀孕的运， 舒服。 Yes， 本周呢还有一些也是温暖感人片，这部片呢叫做人鱼沉睡之家，人鱼沉睡的家， 蛮可怕的耶。 你知道这个故事吗？ 我知道是小人良子他的小孩有一天溺水了，所以就呈现脑死状态。 没错，他现在就两个选择，要么就脑死，然后要么就是好像什么，他有两个选择就对了。 那原本呢，感觉就是好，就是脑死，就是放弃。但是 另外一个就是等他心跳停止，正式死亡。 对， 但不管怎么样，就是都要死。 然后我印象中，他是一个就突然他不放弃的妈妈， 然后他要把这个脑死的女儿带回家。是带回家之后呢，他有办法让他有一些反射动作，他可以让他女儿，他女儿脑死了，但可以让他举手，或是干嘛，就是好像会真的跟你互动，然后他会推他出去，就是在你知道日本的可能那种社区里面，所以大家看他开始会觉得他很 恐怖， 就是很像是走火入魔的妈妈的感觉，我印象中是这样。 这部电影呢是东野圭吾的小说改编，那东野圭吾呢那时候写的这一本小说其实是蛮有争议性的，然后其实在未来就是我们的科技跟人性之间的交缠，这个未来是一定会碰到的。刚刚你讲那个故事就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就是他只剩下两条路，脑死跟自然心脏死亡，不管怎么样都是死掉。那可是呢，这个时候就有另外一个人出来，就是他其实是那种什么运动神经科学家，在研发一些新的东西，然后他可以帮助，就是他没有办法就是帮他死而复生，可是就是可以给他一些。里面有一个画面非常的可怕，就是他已经脑死了，可是他突然就是因为借由这个神经学家的这个帮助，借由那个科技还有机械的辅助，然后你看到女孩嘴角特写，然后微微笑起来，那一幕超级可怕，超 creepy。对，所以他在文案上面写了很多就是很禁忌的部分，可是在预告方面你看不出来他到底是如何的禁忌，你可能必须要进电影院你才会知道到底是突破了什么样道德的范畴中。 是叫什么人鱼？ 人鱼沉睡的家。 本周还有电影要介绍吗？ 还有一部暖心片叫做《尖峰人生》，暂停一下，然后这就是一个真实、真人真事的改编、那这个人呢，真人是谁？他是一个 CEO， 就是法国的汽车雪铁龙汽车的总裁、他是一个工作狂，没有休息的时间、也就是没有跟家人相处的时间、结果后来有一天睡午觉醒来之后发现自己中风了。那中风之后呢，就是这个故事才正式的开始，然后就是看他的女儿啊，然后怎么样去细心的照顾他，然后就一定有那种父女之间的冲突嘛、就是我这么努力就是为了得到你的认可，然后可是他爸爸现在就讲话都讲就是爹就会讲话已经变得不太清楚，然后会看到一个 CEO 以前在商场上呼风唤雨，可是现在他变成就在那个法国路边的咖啡厅要点菜的时候，对，点一杯咖啡的时候就是都会讲一些就很好笑的话，或是就有点忘记那个词要怎么讲。对，尖峰人生暂停一下。 上呢，有人说，其实真的在未来，让人不死靠机器，真的是很容易的事情。 Oh. 但那延续下去，真的是有意义的吗？ 真的真是人吗？ 对呀、 刚好听到了 Shampoo 的 Trouble。那本周呢，其实还有两部搞笑的电影，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部叫做 有真的逗你笑吗？ 我 第一部叫做 《安娜与世界末日》我可以确定它的目的是要逗人笑啦，但是看了预告片，我是完全没有笑，我不知道就是进电影院会不会笑。 那是安娜遇到世界末日了，是不是？ 对，就是这样。 那他的世界末日是有丧尸的世界末日， 对，就是这样，就是活尸。但是差别在于什么呢？差别在于这除了是活尸片之外，它还是一部歌舞片。活尸们都会跳舞， 哎、有点意思了。 其中一幕就是，当然这个活尸片一定要有剩下活的人嘛，对不对？然后对活的人，你还是要逃避活尸啊，然后砍活尸啊。所以这个逃避的这一群活的人，就是在一个shelter， 在一个庇护所当中，然后开电视看到，其中有一个在后面大喊说：“糟糕 ，Justin Bieber 变活尸了。” 那我好奇里面会不会有演 Justin Bieber 那一个活尸？ 这我就不知道。对，然后他们的那个跳舞的方式还有点像是那个之前 La La Land 的那一种。对，安娜与世界末日，所以它融合了当然是 B 级搞笑片、活尸，然后再加上了歌舞片合在一起的三种类型的混合。 会有 thriller 在里面吗？ 我猜应该是不会啦。 好吧。 另外一部片呢，是一部法国片，叫做《旧爱来找茬》，就《The Trouble with You》，就现在大家听到这个《Trouble》，《The Trouble with You》，故事内容蛮有趣的，就是一个妈妈呢，在睡前都会跟她的儿子讲说，你知道吗？就是她就会那个电影画面就一大堆像超级英雄或是超级间谍那种，就是很厉害，除暴安良，然后妈妈就讲这个故事，然后说这就是你爸爸。 哇， 对，然后他爸爸因为已经去世了嘛，所以他就只能这样跟他的孩子讲。然后呢，他也一直觉得他老公是一个很棒的警察，就直到有一天他还发现，我老公是一个贪污跟腐败的警察，连我手上的钻戒都是人家贪污送他的礼物，然后他很崩溃。就崩溃之余呢，他还发现他老公还就是误关了一个无辜的人进监狱，然后这个无辜人进监狱被关了8年以后出来，这个故事才正要开始。这个就爱来找茬，这个茬呢，是因为他被关了8年以后， 他 觉得他没有要复仇，他只是觉得我平白无故坐了8年牢，这个世界欠我的，所以我要什么我就直接去抢。 一个好人关完变坏人， 对对对对，他就是，比如说一个餐厅，然后他在等位置，然后餐厅说不好意思，先生真的不能让你后位，我们餐厅要关了，就放火把餐厅烧了。 好夸张哦 的故事。然后呢，那刚刚说那个妈妈怎么样，那个妈妈因为怀着歉疚嘛，觉得我平白无故让你坐了8年的牢，所以她要就是瞒着不告诉她我的身份是什么，她要默默当一个小天使，就是要帮助她，就没有想到这个就是被关了之后的人，她 他也有一个女朋友，等他等了八年，等他出来，然后等他出来以后呢，可是又遇到这一个妈妈，然后他反而觉得这个妈妈好像对我有意思哦，我要干一票大的，我要带这个妈妈走。 有够奇怪的一部片， 对， 旧爱来找茬。 Yes。金歌金曲， 谢谢你成就最勇敢的我。 找到你要的宽阔，我知道是我太懦弱，是我没说出了撒你的理由。离开后的你在哪过，希望是收留了你的寂寞。每当你疲倦的时候，是否会想起我脸上的 做精灵白安，勇敢主打离开后。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嘘，听说到 SUV 买车或保养，有机会拿大奖哦！ 买车周周抽万元礼券，保养月月抽扫拖地机器人，早来早中奖，想到就开心。SUV 要你大笑迎猪年，快到 SUV， 实在就是。SUM， 大家好，我是唐家龙。每当生活中遇到困难与挫折，身边的老朋友总是给我很大的帮忙。在高龄化的社会里，老人家也有许多问题需要协助。只要您有任何老人方面的问题，一通电话打给老朋友专线0800228585，0800228585，爱爱帮我帮我，老人家的问题让老朋友专线帮您解决。 Yes， 体验通过。 那下班一起去信义区最夯的伯克金啤酒餐厅庆祝一下吧。十二种纯正德式生啤酒，工作再苦也觉得好畅快。 每日下午茶时段2点到5点半 Happy Hour， 啤酒第二杯半价。 还有50多道好吃又创新的欧陆餐点， 快到 Baskin Beer House 伯克金啤酒餐厅一起喝啤酒，感受精彩的生活。 提醒您禁止酒驾，未成年请勿饮酒。 深爱着那样的我， 飞碟首选强打星艾怡良已经登场。 你该那样爱上 Forever Young， Forever Young。 UFO MVP 飞碟我最大，12月24号为你送上杨永聪。 某些陌生人的眼神我关怀的施舍，我却依然任性走着，做个没有伞的人。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本周是 Queen 皇后合唱团周，每天呢都为你送上这一首 We Will Rock You。请问你知道这首歌最近收录在哪一张电影原声带当中吗？知道的话，欢迎你编写手机简讯给我们。简讯内容请打 UFO 再加上答案再加上你的姓名，一起传送到55123，下周就有机会抽到精美纸滑杯垫哦。那简讯一次要 10元。 Sing it. We will rock you. We will rock you. Buddy, you're a young man, hard man, shouting in the street. You're gonna take on the world someday. You got blood on your face, a big disgrace. waving your banner all over the place. We will rock you. Sing it! 哥哥妹妹有意思到了尾声，要跟大家说声再见啦。 Yes，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哦、oh， 你很棒，明天要上班一样棒哦。 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施文斌，谁也不曾爱过谁，跟你说声 拜 拜。 Bye-bye。 之所以特别，是因为生命中曾有过你。我只期待那样热烈爱着的感受不会随着时间消失。 Forever young。 小婴儿那样哭着闹着，我哄她说你该变成信徒，安静活着，为爱情合照，因为你会追着活着，水平留恋着，我一横一竖描上过程，我一刀一剑折成了永恒，我不知不觉不知不觉好我的模样是你的模样，哦，时间 我是艾怡良，我的全创作专辑《垂直活着》，水平留恋着，一起好好珍藏爱人的方式。EMI，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One two test， 麦克风试音。 活动现场设备可提前测试，但意外风险却无法预料。办 party 活动，就让和泰产险公共意外责任险陪你。不论室内外，提供全面的保障，让大家无后顾之忧，尽情玩乐。和泰产险最保险。 我喜欢你，你的笑容真的好甜美。 我也是，你总是有点酷，却又藏不住浓厚的情感。 我们之间就像是巧克力遇上咖啡，香甜又浓郁，绽放出令人怦然心动的微妙滋味。 原来这就是恋爱的味道。金车博朗咖啡巧克力风味。 12月24号起，飞碟大首播魏辉妮二期定律。 New Moon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